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憨态可掬的帝企鹅，风雪中携幼崽觅食的北极熊，惊恐绝望的濒死藏羚羊，这一幅幅精彩的图片都出自于一位女性摄影师之手，她的名字叫顾莹。大多的时候，她都会孤独地蛰伏在南极、北极、青藏高原等地的极寒无人区中，等待拍摄对象的出现。而您可能想象不到，在从事摄影工作之前，顾莹是一名无动力滑翔伞运动员，不但是滑翔伞国家队的主力队员，还是4届全国女子冠军得主。从运动员到摄影师，一个华丽的转身让顾莹收获了更多。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女摄影师的故事。他曾是中国滑翔伞国家队队员，他曾4次获得全国滑翔伞女子冠军，也曾创造过中国女子滑翔伞点对点直线越野100公里纪录。2011年，他开始拍摄以鸟类为主的世界各类野生动物，足迹踏遍全球。他历尽千辛万苦拍摄的作品赢得了掌声和赞许。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女摄影师顾莹的故事。顾莹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是空军。由于在部队大院里长大，他天生就像是个男孩子，喜欢冒险和挑战。大学毕业之后，顾莹从事了外贸工作。尽管薪水丰厚，生活舒适，但她却觉得缺乏激情。受到家庭的影响，顾莹从小就十分喜欢户外运动，尤其是对蓝天和飞行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向往。2003年，登山时偶然看到几名外国人在玩无动力滑翔伞，他瞬间就被这种极限运动迷住了。身边的一位朋友告诉顾莹，这无动力滑翔伞运动是人类借助伞具实现空中自由飞行的运动，它的原理相对比较简单，所以也存在着很大的危险。这项极限运动在国外颇受年轻人的青睐，但是因为每年都有不少伤亡事故发生，所以他又被称为勇敢者的运动。朋友这话激起了顾莹的挑战欲，他马上找到了一家俱乐部报名学习。第一次接触到滑翔伞后，顾莹就认定这是他今生一定要从事的事业，从此开始了狂热的飞行。他的性格是每做一件事情都会尽力做到最出色。滑翔伞运动存在着很高的危险性，只有当你驾驭起滑翔伞，借着气流上升到白云之上、蓝天之中的时候，才会找到那种妙不可言的成功感。 其实顾莹先天条件并不优越，她身材比较娇小，而国外的伞是按照外国人的常规身材定做的，所以她每次飞伞即使用最小型号的伞都要配重20公斤才能够安全地操控滑翔伞。令她父母感到惊讶的是，仅仅苦练了半年多的时间，女儿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冠军，第二年就进入到了国家队。六年间，顾莹先后四次获得了全国滑翔伞女子冠军，还成为了第一位创造了中国女子滑翔伞点对点直线越野百公里记录的人。那时顾莹曾无数次的得意地自诩为女飞人，却从没有想过意外也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2009年，顾莹在杭州永安山滑翔基地备战世界杯集训中意外失速坠落，滑翔伞被摔在了一个小山包上，导致她腰椎第二节骨折。队员们赶忙开车把她送到了医院救治。治疗期间，由于一直卧床不能行动，顾莹的体重暴增了十几斤，身体被用绷带固定，腰下垫高，需要长时间保持这个治疗姿势。原本以为治疗一段时间就会好了，可不料在病床上躺了90多天之后，医生遗憾地告诉顾莹，以后你再也不能从事滑翔伞运动了，否则可能会终身瘫痪。听了医生这话，他大吃一惊，泪水顿时溢满了眼眶。飞人意外折翼，只得告别了心爱的滑翔伞。从此看到天空中的朵朵白云，他总会心生伤感，但依旧对大自然充满了向往。一次，顾莹用相机拍摄到了一只飞行中的大天鹅，大天鹅展翅冲向蓝天的瞬间震撼了他。于是顾莹萌生了拍摄各种鸟类和野生动物的想法。又有朋友告诉他说，想要拍摄野生动物就要配一个800毫米的镜头，这样才行。于是顾莹便立刻入手了一只像大炮一样的这种镜头。在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个器材收藏者。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约着他去深圳的一块湿地拍摄黑眼琵鹭，那是一种十分珍惜的鸟类。顾莹呢，抱着测试新镜头的好奇心就上路了。最初的拍摄让他一头雾水，因为根本就拍不到黑脸琵鹭的影子。多次尝试之后，他终于拍到了黑脸琵鹭跃起的瞬间，真是兴奋之极。从此通过拍鸟，顾莹又融入到了天空之中。2011年开始，顾莹开始玩命的拍摄。2011年9月，她彪悍地开始了一个人的旅行，驾驶着越野车独闯西藏两个多月，为了拍摄到稀有的高原特有鸟种红胸角雉、棕尾红雉等珍禽。在高海拔的深山里，他独自守候了几个星期，每天夜晚借宿寺庙，凌晨三点开始一个人负重爬山，整天静静地守候在丛林崖壁之间，克服着高原反应、饥渴与寒冷。一天中只有到了晚上他才能吃上一包方便面。终于他如愿以偿地拍摄到了极其难得一见的红胸角雉。2012年7月，顾莹远赴南太平洋西部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经过21天的原始森林探秘，拍摄到了13种天堂鸟。当看到雌雄12线极乐鸟在求偶树上双双起舞的画面时，他再一次感叹大自然的神奇。2015年5月，顾莹又在菲律宾拍摄到了世界上最大的猛禽石原雕。 顾莹拍摄真禽是自己和自己较真的过程。几年下来，顾莹的足迹遍布了七大洲四大洋，拍摄到1000多种鸟类，作品被收录进世界权威鸟类全书《世界鸟类手册》。在拍摄中，顾莹发现其实动物的生存现状都很艰难，它们要面对恶劣的气候环境，自然界的弱肉强食，还要应对人类对于自己生存空间的不断挤压。于是顾莹又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要如实地反映野生动物们的生存现状，让世人都知道每一个生命都是可贵的。2015年年底到南极拍摄帝企鹅是顾莹非常难忘的经历。帝企鹅是世界上最大的企鹅，也是唯一在南极冬季繁殖的企鹅。当时正赶上有厄尔尼诺现象，顾莹连续在暴风雪里坚守了18天，没有水洗漱，他每天自己拖着几十公斤的器材往返4公里，拍摄10几个小时，创造了摄影师在那里最长的拍摄时间记录。在南极内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顾莹看到了憨态可掬的成年大企鹅，萌相十足的帝企鹅宝宝，他们或是捕鱼幼雏，或抱团取暖抵御严寒，或在雪原上游弋。在极端恶劣的南极暴风雪中，他们用坚韧不拔、顽强的意志讴歌着生命与爱，这一切让顾莹感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礼。2016年2月，为了拍摄到北极熊结束冬眠迁徙的场面，顾莹又在-40摄氏度的北极待了10多天。在茫茫雪原上，他幸运地拍到了北极熊带着幼崽出洞的画面，也拍摄到了熊妈妈和熊宝宝的亲子时光。顾莹说，日本的传奇摄影师星野道夫拍了一辈子熊，最终在这里被熊拍死了，真是令人遗憾。我们对于野生动物要怀有敬畏之心，我们首先是平等的，否则就要受到教训。他也笑着说，不会因为危险而放弃，毕竟对于合格的野生动物摄影师来说，必须要有这种心理准备。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拍完了南极和北极，顾莹又多次到达有着世界第三级之称的青藏高原，在很多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留下了珍贵的影像。他的目标就是想让人看到藏羚羊、雪豹等动物残酷的生存现状。在陆川导演的那部影片《可可西里》当中，许多人初次了解到了藏羚羊的遭遇。为了获得名贵的羊绒，在上个世纪90年代，短短5年左右的时间里，藏羚羊被偷猎者大规模猎杀，种群数量从100多万只骤减到了7万只左右。如今藏羚羊对人的惧怕近乎成为了他们的基因，即便在远离人烟的青藏高原腹地无人区，他们的习性也是草木皆兵。顾莹说，当藏羚羊在几公里外看到汽车的时候，就见它们落脚处已经是尘土飞扬，藏羚羊群早已扬长而去，所以要想真正的近距离拍摄到它们很不容易。为了捕捉这种真实，顾莹会提前到藏羚羊活动区搭上一个帐篷，并进行巧妙的伪装，安装好摄影器材。早上5点半来他就钻进帐篷，晚上9点才出帐篷，随行物品 就是一个可以用来方便的小桶，以及没有任何味道的食物。他说，因为藏羚羊在附近，还有不少狼和棕熊出没，他们渴望捕猎到藏羚羊当美食。如果随身携带的食物有香味，那很可能就把熊给招来了。就这样，一天、两天，有时甚至是一个月，顾莹周而复始地吃着八宝粥，一天吃一罐。为了减少自己上厕所的次数，他甚至不敢喝水，各种的滋味可想而知。最终他以惊人的毅力拍摄到了无人区藏羚羊奔跑，在卓乃湖产子等一批很有价值的图片。其实吃苦还不算什么，更可怕的是在拍摄中会遭遇到猛兽的袭击。2016年8月，顾莹就像电影《荒野猎人》中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扮演的猎人一样遇到了危险，至今他回想起来都心有余悸。那是在可可西里，一头棕熊距离他只有8米远的距离，他当时太想拍摄熊的头部特写了，结果犯了一个错误，入侵了棕熊的领地。于是生气的棕熊向他发动了攻击，慌忙之下，顾莹赶紧向着车子跑去，肩上还扛着沉重的器材，结果不小心脚下一绊摔倒了。值得庆幸的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地上有根铁丝拦住了追赶的棕熊，他一个急刹车，地上的土都飞了起来。这头棕熊恼怒地拍打着地面上全程记录的机器，顾莹趁此机会飞速逃离，才捡回了一条命。在野生动物拍摄师圈子里，顾莹以胆子大并且独来独往而出名，因此被称为真实版荒野猎人。秘境守护，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敬畏。顾莹在外拍摄时曾遇上这样的画面，倒在南极风暴中的帝企鹅幼崽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在生命的尽头挣扎，直至死去。他说，每一场风暴过后，雪原上都会留下很多幼雏的尸体，帝企鹅的幼崽仅有 20% 到 30% 的存活率，与我们常见的美丽的帝企鹅影像比较，这才是帝企鹅真实的生存境况。除此之外，他还目睹了狼群围捕藏羚羊，藏羚羊被撕裂肢解分食，血泊满地，这些都活生生地发生在顾莹的面前，被他记录了下来。在我们眼中是残酷的生存画面，但在顾莹的眼里则是正常的自然法则。无数次摄影的经历让他认识到这就是存在。他说，不能说哪一个物种好哪一个物种不好，不是狼吃藏羚羊狼就是坏蛋，狼也有他们的幼崽要来养育，食物链就是这样，自然法则就是这样。相比之下，摄影过程中让顾莹更为痛心的是，人类的活动对于野生动物造成的干扰和伤害。他曾经看到一只由于迁徙过马路时被汽车撞伤后肢不能自主进食的藏羚羊，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拍摄藏羚羊，这是之前在自然状态下完全不可能做到的。然而顾莹没有感到丝毫的高兴，在这只小藏羚羊的眼睛里，他看到了自己整个人的影子，特别难过，也特别感慨，于是就把他的头部特写拍摄了下来。回忆起这一幕，顾莹说道，我觉得特别痛心，他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是我们伤害了他。死在雪地里的帝企鹅，风雪中携幼子觅食的北极熊，惊恐绝望的濒死藏羚羊，顾莹经历了千辛万苦拍摄的作品 也赢得了掌声和赞许。2016年，顾莹凭借着《角落里的生命》生息在地球三极，获得了2016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最受瞩目的优秀摄影师评审委员会大奖。目前，顾莹是青海可可西里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的特约摄影师，也是可可西里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副秘书长。他负责拍摄三江源的野生动植物，在未来的5年到10年当中，给申请提供更多的野生动植物影像，从而让人们了解到当地的生物多样性。顾莹还想着要拍摄一部关于可可西里的纪录片，跟陆川那部电影不同的是，他所想拍摄的纪录片更为包罗万象，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一手资料，便于知识传播。有一部关于野生动物的著名电影，就是在三江源取景拍摄的，画面中自由自在的熊猫、雪豹、金丝猴、藏羚羊令观众们感受到生命的力量。然而顾莹很快就发现其中有一些错误的东西，比如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梭羽鹤在片子里变成了丹顶鹤，这就是一种误导，因为丹顶鹤不可能飞越喜马拉雅山。尽管片子的素材拍摄得很好，但由于对动物不够了解，后期合成的时候造成了不真实的情况。他认为对于动物缺乏尊重，片子的思想高度大打折扣，这很遗憾。顾莹的作品里不乏唯美的动物影像，还有一张非常难得的跟金丝猴的合影，一只金丝猴安静地坐在他的身旁，另一只则把手随意地搭在他的肩膀上，他们放松的表情仿佛是老朋友面对镜头，非常有爱。但顾莹拍出的东西更多的是野生动物在恶劣环境下的挣扎和痛苦，他希望通过这些照片告诉大众这些精灵真正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呼吁大家爱护环境，尊重自然规律，以最为本初和真挚的态度去关注和保护野生动物。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咱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引狼入室。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读史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看到历史故事、国学文化、名人轶事，